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依然要讲解的是雅思的听力练习，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body. We are going to find out when you actually want to look for a job, what are some of the procedures? 今天咱们通过这段听力的学习呢，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如果你去国外找工作，那你都是需要什么流程。那么今天的这一段呢，虽然是一个学生在学校的校园的找工职介中心，那么他呢所经过的流程可以说呢在西方找工作其实是大同小异的。那我们今天呢就从这一部分开始，先看呢一个对话中会提到的房号啊，我现在不说什么，待会儿呢大家在听的时候呢自己去记一下，看能不能记对。 嗯， 第二呢，就是在找工作的时候，你要报一下你都会什么，就是 What are the skills 啊？你自己有什么 skills？ 比如说 typing， 这是一个什么 skills？ 就是打字，是吧？还有 language skills 啊，像如果我们中国的同学去国外，肯定我们都要把中文去说上。好，那么通常呢在国外呢中文呢你要特别强调是 Mandarin Chinese， 就是普通话的中文，而相对于这个 Cantonese Chinese 广东话的中文。 嗯， 好，那如果你还会说比如说 Japanese， 那就更好了，是吧？ Japanese, French, Spanish 等等这些个语言你都可以去列在你的找工的申请表上。那么工作的申请表英文叫 Job Application Form， Application 申请的意思，就是你先登记一下，然后人家会把这些个信息全部都给你放到电脑里边，然后数据库自动一匹配就可以了。 嗯， 好，那么再接下来呢就是工作的时间了啊，什么时间可以上班，还有呢 when can you start 啊，你什么时间可以开始工作呀。啊，有的人说哎，那我现在就可以开始工作了，有的人说我是下周考完试以后开始等等各种各样的情况。好，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流程。那我们现在呢听一下这一段的录音。 We'll fill in the personal details on this application form first if that's okay. Yeah, that's fine. Now, what's your name again? Anita Newman, that'sNEWMAN. And your address, Anita? I'm in one of the halls of residence for postgraduate students. You know, international house. Okay, that's easy. What's your room number there? Room B569. No, sorry, B659. I always get that wrong. I haven't been living there very long. Do you have any other skills? Typing, languages, that sort of thing? Well, I speak some Japanese. Right, I'll make a note of that.Now, let's see what else is available. What do you think of administrative work? There's a position for an office assistant at the English Language Centre. Hmm, that sounds interesting. It's for 3 days a week, Monday, Friday and Saturday mornings. Interested? Hmm, I was hoping to have Saturdays free, but I need the work, so... Can you tell me what the job involves? Yep, sure. It says here that you'll be required to deal with student inquiries and answer the phone. Oh, I'm sure I can handle all that without a problem. Great. Well, would you like me to arrange an interview for you? Say, Friday morning, around 10? Oh, can we make it a bit later? Unfortunately, I've got something to do at 10. Would that be okay? Not a problem. How about 11:30? Hmm. Hope it works out for you, Anita. Me too, and thanks for all your help. 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很快呢就把这段录音听完了啊。这段录音其实是一段对话啊，是一段有关于找工作登记的一段对话的节选部分哈、啊，可以听出来是一个后半段的对话啊。 对，那我们具体看一下每一句话啊，他都说了一些什么。首先呢，上一次老师就说，那咱们就登记呗，我把你一些具体情况记录好啊，再帮你找。 We'll fill in the personal details on this application form first, if that's okay. 啊，就如果可以的话呢，我就想把你这个个人信息放在这个申请表上。 Yes, that's fine. 没问题。 Now, what's your name again? 你这个姓名叫什么来着 ？Anita Newman. That's N-E-W-M-A-N. 啊，我叫 Anita Newman。然后他又把他的 last name 又给他拼了一下 N-E-W-M-A-N. And your address, Anita? 你地址呢 ？I am in one of the halls of residence for postgraduate students. You know, international house. 好，他说我住的这个宿舍楼啊，这个宿舍楼叫 hall, H-A-L-L, 礼堂这个意思，它叫 halls of residence, 是宿舍楼啊、嗯、住宿的楼。你看人家这个英文除了 dormitory, 还可以用 halls of residence, 啊住宿楼。它呢是专门给这个 postgraduate students, 啊就是博士后的学生 ,postgraduate。这个 hall 呢，它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 International House 啊，叫国际宿舍楼。 Okay, that's easy. What's your room number there? 啊，你房号是多少呢 ？Room B569. Oh no, sorry, B659. 好，他报了两个房间号啊，但是第一个是错的 ，B 就是 Bob 开始的那个字母，然后是569，他马上自我更正说 ，Oh sorry， 不是那个，是 B659。好，这个房号，大家记对了吗 ？B659 啊，这个是学生的宿舍号。 I always get that wrong 啊，我总是把这个号码弄错。I haven't been living there very long 啊，我在这一号的宿舍呢，住的时间。不太长，所以呢他还没把这个号给他在嘴里边顺清楚。 嗯， 好，于是老师就开始接着问 Do you have any other skills? Typing? Languages? That sort of thing? 哎，说你还有没有其他的技能啊，比如说打字啊，啊会不同的语言啊，这一类的事情。 That sort of thing, 对， 那些东西哈。 啊，这种类似的事儿。That sort of thing. Well, I speak some Japanese. 啊，我能说一些日语。 Right, I'll make a note of that. 马上老师说，好的，我会把这个特别的记录一下。To make a note of that of something, 对，就是要特别标注记下来的意思。 Now let's see what else is available. 好，那咱们来看看还有什么别的活儿，就是目前呢能有空缺的。 What do you think of administrative work? 好，你觉得这种行政管理类的工作怎么样呢？啊，因为什么呢？老师说 ，There is a position.For an office assistant at the English Language Center. 啊，目前呢有这么一个职位，就是办公室助理啊。这个职位的单位呢，就是 English Language Center 英语语言中心，也就是那个英语培训中心啊。就有这么一个办公室管理的职位。 That sounds interesting. 啊，那不错呀。 It's for 3 days a week. 啊，也是每周三天。Monday, Friday, and Saturday mornings. 啊，都是在早晨，是周一周五和周六的早上。 Interested? 有没有意向啊？ I was hoping to have Saturdays free, but I need the work. So, can you tell me what the job involves? 啊，他说我其实理想的状态来讲呢，希望周六是没有任何事儿的。 To have Saturdays free. 就是周六呢可以比较自由的啊，自己安排一些自己的事情。 But I need the work. 啊，我是非常的需要这份工作。所以呢他说呢 Can you tell me what the job involves? 哎，你能不能告诉我呢这份工作具体要求哪些职责啊 ,involve, 你看英文他会这么问，他不会说 What does the job include 或者是 What are the duties， 直接说 What the job involves。Yes, sure, it says here that you will be required to deal with student inquiries and answer the phone. 啊，他说呢，没问题，我告诉你啊，这个工作呢，就是要求你能够去应对学生的问讯。啊，就是学生有问题，他会打电话来问，然后你呢，还要接电话。啊，这就是你的主要的职责。I'm sure I can handle all that without a problem.啊，那我肯定能够啊把这些工作给做了，没什么问题的。好，他是 handle all that without a problem， 就是我可以处理这些问题啊，是没有问题的 ，without problem， no problem 的意思。Great， well， would you like me to arrange an interview for you？ 那好吧，你希望我给你安排一次面试吗？To arrange an interview for you. 啊，那如果要行的话，你看这老师动作够快的啊，当即就可以给他安排面试了。 嗯哼。 Say Friday morning around 10? 是在星期五的上午十点左右。 嗯。啊，他说这个 say 的意思就是how about, 啊，这个时间怎么样，就是老师先提议一个时间啊，周五上午十点行不行啊？Could we make it a bit later? 哎，就是想要晚一点是吗？ 对。他说咱们能不能把这个时间再弄得晚一点儿，大家知道这个年轻人嘛，是吧，早晨周六了都希望睡个懒觉什么的，星期五早上也不例外啊，都是晚上上课然后第二天早晨睡个懒觉。 对，反正年轻人的理由是很多的，我们来看看这个对话中这个年轻人到底是什么理由啊，说要晚点来。 Unfortunately, I've got something to do at 10. Would that be okay? 哦，就是说他在十点的时候已经有别的安排了，所以想要再晚一点。 对，他说这样行不行呢？ Not a problem. 没关系，不是个问题啊。 哎，这个老师还说没问题，咱们那就往后推呗。How about 11:30? 11:30怎么样？ Hope it works out for you, Anita. 说希望呢这个时间你是可以的。It works out for you, 就是说这个时间对你是合适的。好，这个 Anita 马上就表示 Me too, 哎，我也希望这个时间能行哈。And thanks for all your help. 非常感谢你的所有的这些个具体的帮助。好，那么这个逐字讲解呢大家就看到了啊，其实他要登记的是什么呢，一个是时间上要了解，另外一个就是技能啊，然后紧接着啪出来一个工作，马上他就告诉你职责是什么，然后呢面试继续就可以进行下一步。 嗯， 好，那我们现在呢把这一部分逐句讲解完成之后呢再给大家放一遍录音。 好。 We'll fill in the personal details on this application form first, if that's okay. Yeah, that's fine. Now, what's your name again? Anita Newman. That's N-E-W-M-A-N. And your address, Anita? I'm in one of the halls of residence for postgraduate students. You know, International House. Okay, that's easy. What's your room number there? Room B-569. No, sorry, B-659.I always get that wrong. I haven't been living there very long. Do you have any other skills? Typing, languages, that sort of thing? Well, I speak some Japanese. Right, I'll make a note of that. Now, let's see what else is available. What do you think of administrative work? There's a position for an office assistant at the English Language Centre. That sounds interesting. It's for 3 days a week, Monday, Friday and Saturday mornings. Interested? I was hoping to have Saturdays free, but I need the work, so... Can you tell me what the job involves? Yep, sure. It says here that you'll be required to deal with student inquiries and answer the phone. Oh, I'm sure I can handle all that without a problem. Great. Well, would you like me to arrange an interview for you? Say, Friday morning, around 10? Oh, can we make it a bit later? Unfortunately, I've got something to do at 10.Would that be okay? Not a problem. How about 11:30? Hope it works out for you, Anita. Me too. And thanks for all your help. 这是一副神秘的配方，将雅思托福 GRE 口语听力词汇写作的问题放入砂锅，加入有实战经验的考官老师和主持人，每天小火慢熬半小时，从双耳灌入。 配合每周日不同的提神配方，长期服用可以调节你对考试的感受，也会带给你轻松快乐的正能量。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每天半小时，不轻松不散场。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把壮壮老师请过来给我们讲解雅思的听力真题。 好，我们看这一个对话呢，其实它不难，但是呢有一些的短语和词组还是需要大家要多去练习，这样才能掌握。首先一个就是 work out 啊，这个 work out 有好多的意思，比如说 figure out 啊，你算一算那个30+50+80等于多少，嗯，就会说啊 could you work out the total of 30, 50 and 80。这个 workout 可以是加减乘除这个意思。那 workout 还有锻炼的意思啊，比如说 I work out 3 times every week 啊，我每周呢去运动三次。 I work out 3 times each week。这个 work 和 out 也是分开写的两个单词。 嗯， 好，那再来呢，就是 I've just finished 2 hours workout 啊，我刚做完了 两个小时的锻炼。 对，两个小时的运动啊，这时候 workout 放在一起就变成一个名词的形式啊，还是锻炼的意思。那么在课文中呢，他说的是 I hope it works out for you。那希望周五上午10点这个时间，对于你来讲是可以安排的。好，那现在这个意思咱们要重点的去练一练。好，那我现在给大家一个场景，比如说你去和朋友见面了，咱们在7点，星期五晚上7点电影院门口见面啊，行不行啊？那英文应该怎么问呢？ Will it work out if we meet at 7 p.m. Friday in front of the cinema 啊，就是 would it work out if， 这时候这个 work out 的主语呢就是一个很长的句子，就是如果我们周五在电影院门口见面啊，这个对你来讲合不合适。这个 work out 的意思就是是否合适，就是 is it suitable 的意思。好，那你说了行啊，我没问题啊，啊，你可以说 No problem, it will work out for me。 那你行不行啊，就是 Will it work out for you、啊、这个就是 work out 就可以这么用啊。好，那你要是回答说不行，这个时间我不合适，英文就可以说 No, that may not work out for me。 好，这个 work out 不知道大家明白不明白它的用法了。再来一个啊，除了时间来讲呢，还可以有任何的 arrangement 啊，任何一种安排都可以是用这个 work out 问是否合适啊。比如说选课，我要选一个每周二下午的课，你能行吗？就是本来两个同学嘛，互相讨论啊，安排一个时间去学习，都去修这个课啊，说那我把它安排在周二下午，你行不行啊？啊，你也可以说 ，Well, with the classes booked for Tuesday afternoon, will it work out for you？ 啊，那你说不行，这个时间段我已经有了别的安排了。那你可以说 ，No, it may not work out for me. I've already got something else for that time。好，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口语化的很重要的一个表达方式。第二一个词就是Job involve 啊，这个工作涉及哪些内容？通常来讲呢，就是用主动语态，也有的时候呢，就是内容被涉及，这就会用被动语态。比如说，记者的工作包括涉及到了采访和节目制作。 嗯， 那英文怎么说呢？你可以说 ，The work of a journalist involves interviewing and producing a program。 对了，啊，就是 involves。啊，那如果是用被动语态呢，你就可以说 Two duties are involved in the job of a journalist、 mm-hmm. One is to interview people and the other is to produce programs、 mm-hmm. 啊，就可以说 Two duties are involved。 这谈论工作职责的时候就用这个 involve、mm-hmm. 啊，那有的人说，我说我就是人做主语，用被动 involved 也有啊，比如说 I was involved in organizing events 啊，就是我被牵扯到这个职责，就是去组织各种不同的活动啊。I was involved in organizing events。好，这是这个 involve 这个词，它还有一个名词的形式叫 involvement。好 ，involvement， 比如说 ，the involvement of the job takes much of my time。啊，就这个工作的职责呢，把我的大部分时间都占上了。再来呢就是 come up。啊 ，come 和 up 这个都不是什么特难的词，啊，就是出现的意思，有什么什么东西，比如说在课文中呢，他会说，咱们先把这些东西填完了，记下来之后啊 ，we'll see what may come up 啊 ，what comes up， 然后再去运行一个匹配的程序，看看到底能出来什么工作，啊，这是 come up。通常这个 come up 就是指通过一阵的运算啊。运算和运行之后呢，会出来一个结果啊，会用这个 come up。比如说你要写一个论文啊，你上网上搜了一大堆的题目啊，然后呢，你就可以说，100多本关于这个专题的书啊，都从我的搜索结果里头出现了。Over 100 books on this topic have come up。对 ，have come up 啊，就用这个。Come up， Come up 就是出现的意思啊， 没错。 Coming up next， 我们经常会在一些电视节目里面看到 这个广告之后啊，就是新闻节目，你可以说 Coming up next after the commercials will be news reports。 包括我们外语广播每到一个整点报时之前，都会说 Coming up next is。 对 ，Question of the day， 那比如说到11点的时候，哎，会报时，报时之前呢，会说一个预告，他会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什么什么节目， 哎， 它的英文说法， up, 对，英文说法就叫做 coming up next is 什么什么 program。 对了，不错啊，再来一个词呢，就是 inquiries， 啊，这个 inquiries 有两种拼法，一个是 inquiry。还有一个是 enquiry， inquiry， 两个词的发音是一样的啊。这个 inquire 是 in 的这个开始的，是个也是动词，询问的意思啊。然后 en inquire 它就是个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啊，动词名词都一样。 是的， 啊，inquiry 是名词 ，inquire 是动词。好，这个呢，其实 inquiries。就是问讯，好多的工作，尤其是前台的工作，都会有人问。比如说，有人问这个，最简单的问讯就是 "Where is the washroom？" 啊，您这厕所在哪儿，是吧？哎，那你也得特别 professional 的告诉他，直走向右。啊，这个 inquiries 跟它搭配的动词是什么呢？就是 to deal with 或者 to handle an inquiry。啊，就是应答和处理这种询问。啊。那这个 handle H-A-N-D-L-E 它是不加 with， 它是及物动词，而 deal with 它一定就是一个要有 with 的这个固定的搭配。 嗯， 啊，这个大家要记清楚。好多同学都说，哎，为什么不说这个 deal inquiries， 不说 handle with， 它没什么 with， 为什么啊？就是这个词性本身，及物和不及物，它搭配不同的介词啊。好，那么这是这个 inquiries。 那回答电话，就是电话铃一响你要接听，这个就是 to answer the phone 啊，就是接电话的意思。其实这个英文学了这么多年，接电话是 answer the phone。 好多人说什么 take 啊， I'll take get the phone， 就 得到电话呀，拿下电话呀，都不太对哈。 对，就是 answer the phone。 回答这个电话就是通话。 对，就是电话铃一响你要接啊，接电话。好，那这是咱们讨论的这个一些词的搭配啊。那要是说 do something without a problem， 就是没问题可以做的意思啊。 without a problem， 请大家不要忘了这个 a 啊，不定冠词 a。 那现在请大家造一个句子，就用 without a problem 啊。我明天早晨6点就到，没有问题。